勾选派出一号 Rock Lee 李伟俊和二号 YYY 莹莹，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攻入校园啦，哈哈哈！ 哎呦，攻入校园干什么事情啊？ 大聊特聊八卦，让你上课不无聊啊！来临的四月一号，星期三呢，我们的勾选吃瓜学会第三季正式会在 UCSI 大学开拍啊！你可以在现场呢吃到最新鲜的瓜。 首先有什么瓜呢？在UCSI 可能是亲情，可能是爱情，可能是友情，或者是呢职场上面的八卦。 是的，而会出席的一些 MC 们刚刚开会有稍微讲一下，先透露给大家，包括 有我 YYY 莹莹，这个是秘密哦，大家不要讲出去哦。 是的，但这个是初期安排了。而来临的2026年4月3号星期五呢，在大同韩星学院的朋友们也有福啦，包括 Broccoli 也会在当天出席，一起来跟你分享这些不同主题的瓜。只要你有时间或者是上课完了，都一定要来到你们学校的那些礼堂，我们就在那边直接进行拍摄。我们是没有蕊过稿的，我们也不懂什么瓜，所以现场什么瓜我们一起来反应。 是，如果你不要做观众的话，你想做这个嘉宾来分享瓜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上到 GoSchool.my 呢，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 GoSchool 吃瓜学会第三季啦。只要你的年龄呢是18岁或以上，手上呢有这个爱情、友情、亲情、职场瓜，也敢上镜和我们一起分享瓜的话呢，我们一律欢迎你来报名。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端外，截止日期3月22号中午12点哦。 所以约定你喽，我们到时候一起吃瓜，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邓嘉欣的《等等》。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别等了，赶快来猜这个冷知识呗。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呢，跟现在这个时候有关系。 现在这个时候啊，很冷，我在冷气房里面。 那如果在烈日当空下面在打工，在搬那些砖头的建筑工人呢？ 他们会有很多汗啊，出汗。为什么出汗？ 为 因为有太阳在。 对了，大家往上看是太阳，现在太阳是什么颜色？ 现在是我看不到，我在室内。 好了，因为有些地方下雨。好了，认真。如果在你的印象当中，太阳是什么颜色的？ 太阳是什么颜色啊？印象当中是橙色了 ，orange color。 印象当中嘛， 对 不对？ 对对对， 今天冷知识来问问你，太阳实际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四个选项 ：A 黄色 ，B 红色 ，C 白色，还是 D 橙色呢？ 这四个里面简单了 ，D 了，橙色了。幼稚园老师都教我这个填颜色的时候呢，就是填那个橙色，给那个太阳的，都没有白色啊、黄色或者是红色 的。可是为什么真的在中午十二点的太阳不是橙色的呢？ 它不是橙，它是橙色啊，只是我们肉， 你确定吗？ 我们肉眼看不到是橙色，因为太刺眼了。 那你戴墨镜看呢，又不是橙色啊。 墨镜看它就变成，它就有一层黑色在前面了。 是啊，就橙黑色啊，但没有橙黑色啊。 有橙黑色啊。 我白讲。 我就是橙色啦，幼稚园啊到小学啊，涂那个颜色的时候都是用橙色笔去涂的。 会不会是我们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当成是一个颜色来随便涂，并没有真正的意思 啊？没有真正的颜色， 对， 就真的只是为了上色而上色。 对啊，还可能是橙蓝色也可以的、 啊。OK， 以我幼稚园的想法的话，逻辑的话，我觉得是D橙色先， 也 不用 以幼稚园啦、啊，你现在已经是幼稚园的逻辑了 啊？什么呀？ 哎 观众们赶快来救救我，你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 GoSchool.com DJ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 GoSchool.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GoSchool.DJ Prepare5G 无限可能见到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GoSchool.DJ Prepare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 GoSchool Beyond Trend。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伍佰的《娜娜娜》，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8号晚上的8点钟呢在 ZEP KL 举行了。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www.fantopia.io 哟。 歌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炫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炫猜猜猜。 同学，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太阳的颜色实际是什么颜色呢？你有想过吗？你有研究过太阳吗？四个选项 A 黄色 ，B 红色 ，C 白色，还是 D 橙色呢？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什么颜色呀？ 像我答案是 D， 怎么会选择 D？ 就是因为好像我们每次在太空啊，还是就是宇宙那边看到太阳哎，它的颜色是属于 orange 嘛，所以呢，我觉得太阳实际上的颜色就是 orange。答案是 D 了。 哇 ，Andy 飞到宇宙去看到太阳的颜色， 对啊、 好厉害哦！ 这样讲，我们每次到宇宙，哇，多每次啊！刚刚昨天有去吗？宇宙有去吗？ 应该是在梦里去到啦、啊，怎么可能去到宇宙啊？ 那宇宙的有趣你在意吗？ 我很在意，或者是他吃了那个鱼跟粥就去到宇宙了。鱼跟粥啊，对啊，宇宙耶！ 像鱼米之乡是哪里？ 鱼米之乡。哇，那个鱼里面放那个香香的米。 没有，讲真的啦，鱼米之乡懂在哪里吗？ 哪里？ 是金站。那真的，它也叫做鱼米之乡。 哦，鱼米之乡是一个餐厅还是地名？ 就是它也称为鱼米之乡。 哦，是金站。 以前我中学学过，老师有教过。 但是跟那个没关 系啊。但老师有教过你太阳是什么颜色没有？ 橙色啊，橙色。又或者是其实那个 诱惑谁 ？A 诱惑谁？又或者是 A 黄色也是有可能啦。橙黄色啊，你有什么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进来告诉我们呗，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8，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蔡敬轩的《一季一季》。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勋。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Shen， 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太阳的实际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啊？大家猜得到吗？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黄色 ，B 红色 ，C 白色 ，D 橙色。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猜的是什么颜色呀 ？A B C D 呀？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白色吧，但是在地球上看到的话，它应该是偏黄色、红色还是红色？如果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的话，其实太阳应该是白色的吧。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白色。 我觉得不可能白色吧，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太阳呢有红色的，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的太阳的时候呢，老人家就会形容那个很像咸蛋黄一样，是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 换句话说，是你认为太阳的颜色是会变换的吗？ 我觉得是会变换的，跟着它的那个亮度的话、如果它很亮的话可能就变红色。 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太阳它本身其实真的是白色， 白色 只是因为它的光传到我们地球，因为我们地球有什么层 啊？那个大气层 ，very good， 大气层可能让它的颜色发生了折射呢。 哦，折射下， 你觉得会有可能吗？ 我觉得没有可能。 就好像举个例子，我们的天空是蓝色的， 对对 对, 对， 但为什么外太空是全黑色的呢？ 外太空，因为它，它黑色很正常啊，因为太阳 对啊，那为什么我们天空不是黑色呢？为什么是蓝色呢？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有太阳照，黑色，然后有黄色，黄色加蓝色就等于哇，不懂什么颜色的。 我觉得你在一派胡言呢、欸。 我问你， 但是我问你，天空为什么蓝色？这个真的值得思考。 哦，为什么是蓝色？ 可能可以做下一天的那个冷知识 啊。明天呢？明天分享一下。 反正你也是不会记得的啦。 怎样？我记得的啦。OK， 回来就告诉你到底太阳是什么颜色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Root。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喽。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它是跟太阳的颜色有关的。 OK， 大家幼儿园画的那个太阳多数是橙色、黄色嘛？ 是的。 但今天问你实际真正的太阳本身啊、是什么颜色？一共有四个选项 ：A 黄色、B 红色、C 白色、D 橙色。 目前为止呢，大家真的是选择是 D 橙色啦，因为从以前的教育方式呢，我们涂那个太阳的颜色呢就是橙色，所以 D 是答案吗？ 确定吗？ 我锁定是 D 橙色。 恭喜莹莹，无知的人真可怜呐、也就是 C 白色。 为 什么白色的呀？ 刚刚 Broccoli 已经给你 tips 了，这个原理其实真的是跟外太空它是深蓝或者是黑色， okay. 但为什么我们地球看到的是浅蓝有关系？ Uh-huh. 因为真的是大气层 ，OK， 大气层。 我们的大气呢，其实已经散射掉了部分的蓝光，让太阳的光呢到，因为我们的光谱是有不同的颜色的 ，OK， 它过滤，你可以理解成它的光谱过滤了很多颜色过后， uh-huh. 到我们眼里是橙色或者是红色， uh-huh. 特别是在夕阳日落的时候呢更加明显。 对 对。 那你如果真的像 Andy 讲的，你去到那外太空， uh-huh. 你去看太阳本身的话的光啊，其实是白光来的， uh-huh. 而且是真的跟温度有关，因为宇宙有很多的恒星嘛， uh-huh. 对不对？有的恒星它们的表面的温度，像我们太阳啦， uh-huh. 它表面温度是5500摄氏度。 哦，哇！ 那5500摄氏度呢，你散出来这个光呢是以白色为主的。Uh-huh. 那如果温度再高一点，去到10万度或以上， uh-huh. 你知道它可能会成什么颜色吗？ 红色。 蓝白色， 蓝白色。 那宇宙上有一个叫做红矮星的，它的温度呢大概是在3000度左右。 哇、wow ， 它那个呢就呈红色。 OK， 所以红你可以理解成红色比较低温， 嗯、 中等的高温是白色、黄白色，更高温是蓝白色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宇宙，你就可以懂一下这个冷知识喽。 其实不用去到宇宙的，或者是看一部电影也是可以教会你呢这个太阳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像是这个科幻冒险电影《Project Hail Mary》啊，讲述的就是呢太阳正在被吞噬啊，这个教师呢背负全人类的希望，他必须呢运用这个科学知识呢来拯救这个地球啊。但是呢在这个旅途当中呢，他意外遇到了一位外星人，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现在上到狗圈的 NY 参加游戏呢，就机会赢取两张 Project Hail Mary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狗圈的 NY Project Hail Mary 3月24号呢一起拯救地球，守着狗圈 Beyond 圈。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版